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复杂度来源可扩展性。可扩展性指系统为了应对将来需求变化而提供的一种扩展能力。当有新的需求提出时，系统不需要或者仅需要少量修改就可以支持，无需整个系统重构或者重建。由于软件系统固有的多变性，新的需求总会不断提出来，因此可扩展性显得尤其重要。在软件开发领域，面向对象思想的提出啊，就是为了解决可扩展性带来的问题。后来的设计模式更是将可扩展性做到了极致，得益于设计模式的巨大影响力，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对于可扩展性都特别重视。设计具备良好可扩展性的系统呢，有两个基本条件，一是正确预测变化，二是完美封装变化。但要达成这两个条件本身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，我来具体分析一下。软件系统与硬件或者建筑相比，有一个很大的差异。软件系统在发布后还可以不断的修改和演进，这就意味着不断有新的需求需要实现。如果新需求能够不改代码甚至少改代码就可以实现的话，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。否则来一个需求就要求系统大改一次，成本会非常高，程序员心里也不爽，产品经理也不爽，老板也不爽。因此作为架构师，我们总是试图去预测所有的变化，然后设计完美的方案来应对。当下一次需求真正来临时，架构师可以自豪地说，这个我当时已经预测到了，架构已经完美的支持，只需要一两天工作量就可以了。然而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啊却是复杂的。有一句谚语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，架构师每个设计方案都要考虑可扩展性。例如架构师准备设计一个简单的后台管理系统，当架构师考虑用 MySQL 存储数据时，是否要考虑后续需要用 Oracle 来存储呢？当架构师设计用 HTTP 做接口协议时，是否要考虑要不要支持 Protocol Buffer 呢？甚至更离谱一点，架构师是否要考虑 VR 技术对架构的影响，从而提前做好可扩展性呢？如果每个点都考虑可扩展性，架构师会不堪重负，架构设计也会异常庞大，且最终无法落地。但架构师也不能完全不做预测，否则可能系统刚上线马上来新的需求就需要重构，这同样意味着前期很多投入的工作量也白费了。同时预测这个词呢，本身就暗示了不可能每次预测都是准确的，如果预测的事情出错，我们期望中的需求迟迟不来甚至被明确否定的话，那么基于预测做的架构设计就没什么用，投入的工作量也就白费了。综合分析，预测变化的复杂性在于，第一，不能每个设计点都考虑可扩展性，第二，不能完全不考虑可扩展性，第三，所有的预测都存在出错的可能性。对于架构师来说，如何把握预测的程度和提升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，而且没有通用的标准可以简单套上去，更多是靠自己的经验直觉。所以架构设计评审的时候呢，经常会出现两个设计师对某个判断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况，原因就在于没有明确标准，不同的人理解和判断有偏差，而最终又只能选择一个判断。假设架构师经验非常丰富，目光非常敏锐，看问题非常准，所有的变化都能够准确预测，那是否意味着可扩展性就很容易实现了呢？也没那么理想，因为预测变化呢是一回事，采取什么方案来应对变化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事情。即使预测很准确，如果方案不合适的话，则系统扩展一样很麻烦。第一种应对变化的常见方案是将变化封装在一个变化层，将不变的部分封装在一个独立的稳定层。这部分的图片请点击文稿查看。无论是变化层依赖稳定层，还是稳定层依赖变化层都是可以的，需要根据具体业务情况来设计。例如，如果系统需要支持 XML、JSON、Protocol Buffer 三种接入方式的话，那么最终的架构就是图中的形式一架构。如果系统需要支持 MySQL、Oracle、DB2 数据库存储的话，那么最终的架构就变成了图中形式二的架构了。无论采取哪种形式，通过剥离变化层和稳定层的方式应对变化，都会带来两个主要的复杂性相关的问题。一，系统需要拆分出变化层和稳定层。对于哪些属于变化层，哪些属于稳定层，很多时候呢，并不是像前面的事例那样明确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，导致架构设计评审的时候可能吵翻天。二，需要设计变化层和稳定层之间的接口。接口设计呢，同样至关重要。对于稳定层来说，接口肯定是越稳定越好。 但对于变化层来说，在有差异的多个实现方式中找出共同点，并且还要保证当加入新的功能时，原有的接口设计不需要太大修改，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例如 MySQL 的 replace into 和 Oracle 的 merge into 语法和功能有一些差异，那存储层如何向稳定层提供数据访问接口呢？是采取 MySQL 的方式，还是采取 Oracle 的方式，还是自适应判断呢？如果再考虑 DB2 的情况呢？相信你看到这里就已经能够大致体会到接口设计的复杂性了。第二种常见的应对变化的方案是提炼出一个抽象层和一个实现层。抽象层是稳定的，实现层可以根据具体业务需要定制开发。当加入新的功能时，只需要增加新的实现，无需修改抽象层。这种方案典型的实践就是设计模式和规则引擎。考虑到绝大部分技术人员对设计模式都非常熟悉，我以设计模式为例来说明这种方案的复杂性。以设计模式的装饰者模式来分析，装饰者模式的类关系图请点击文稿查看。图中的 component 和 decorator 就是抽象出来的规则，这个规则包括几部分。第一， component 和 decorator 类。第二， decorator 类继承 component 类。第三， decorator 类聚合了 component 类。这个规则一旦抽象出来后就固定了，不能轻易修改。例如把第三个规则去掉，就无法实现装饰者模式的目的了。装饰者模式相比传统的继承来实现功能确实灵活很多。例如设计模式中装饰者模式的样例 text view 类的实现，用了装饰者之后呢，能够灵活地给 text view 增加额外更多功能，比如可以增加边框、滚动条、背景图片等。这些功能上的组合不影响规则，只需要按照规则实现即可。但装饰者模式相对普通的类实现模式明显要复杂多了，本来一个函数或者一个类就能搞定的事情，现在要拆分成多个类，而且多个类之间必须按照装饰者模式来设计和调用。规则引擎和设计模式类似，都是通过灵活的设计来达到可扩展的目的，但灵活的设计本身呢，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。不说别的，光是把23种设计模式全部理解和备注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今天我从预测变化和应对变化这两个设计可扩展性系统的条件，以及它们实现起来本身的复杂性，为你讲了复杂度来源之一的可扩展性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。你在具体代码中使用过哪些可扩展的技术？最终的效果如何呢？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。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，也会让你对知识